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呼马鹏为三人报名了南海船潜活动，和父亲闹翻之后的小鱼不肯回家，索性答应一起前行。王法为了接近游大海，也决定陪两人走这一遭。第一天的活动结束，船上所有的人都昏昏睡去。阳光、海浪、摇摆，小鱼感觉自己沉醉在一个美梦里，怎么也醒不来。又有人在着急地拍打他的脸。小鱼，小鱼，真讨厌。为什么又梦见潜水失败呢？小鱼转过头，还想再回到上一个美梦里。有小鱼，快醒来，出事了！小鱼一个机灵弹了起来。阳光、海浪、摇摆，我听爷，这不是梦。刘小鱼发现他在一只八角形橡皮充气救生筏上，准确地说，昨晚同船的潜友，他、王法、马鹏、坚强和丽丽、初六和阿牛、丽和姐和自荐，一共九个人东倒西歪，人叠人的在同一只救生筏里，在茫茫大海里随着海浪起伏摇摆。此时太阳刚露一小脸，半边天空都笼罩在一大片晕染的驼红中。这时每个人都被最早醒来的马鹏摇醒了，惊恐地左右四顾着。老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能想象吗？上一个场景，你还在游艇上喝着软软唱着歌，搂着爱人赖着窝，转眼间发现自己无依无靠，在茫茫大海中漂流。九个人衣着单薄，光着脚，四根船桨乱扔在大家身上。碧荷姐抓着自荐的胳膊不停在说阿弥陀佛，自荐面无表情，却在低声安慰妈妈。壮汉初六一直在问候没有具体对象的老母，阿牛则是眉头紧锁，坚强像惊弓之鸟一样东张西望，丽丽更是当场崩溃了，她大声呼救起来，可惜只喊到声嘶力竭，地平线上还是只有大海茫茫。众人当中只有王法最先冷静下来，他冷冷地对坚强说，让你老婆住嘴吧，如果他不想死得更快的话。马鹏最早醒来， 也是最早晕船的。虽然这时风浪很小，但橡皮筏的颠簸程度是游艇的 N 次方，他脆弱的胃早顶不住了。这会儿晕头转向的趴在筏子边上，正要朝海里呕吐，可是被王法一把拎了起来。别往海里吐，会招来鲨鱼。王法指着不远处忽隐忽现的尖鳍， 真的是鲨鱼啊！ 丽丽大哭了起来，但很快被坚强捂住嘴，压下了哭声。马鹏虚弱地问王法， 我们那条船是被海盗打劫了吗？ 这句话也是在场每个人要问的。 水仙牛奶有问题， 该死，一开始就掉坑里了。船上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是有预谋的。小鱼恍然大悟地捶了自己一下，从那艘没有听说过的魔兽世界起，其实就处处可以，只是他沉浸在自己的坏情绪里视而不见，也到底是没遇过事儿。他向来只觉得朗朗乾坤，即使有坏人让他遇上的可能性也很小，墨菲定律却不幸应验了。 不对啊，我的手机、钱包、相机这些贵重行李都在。 相机翻看着自己的物品， 我的东西也都在，太奇怪了，为什么海盗什么都没抢呢？ 马鹏虚弱地检查着自己的财物，众人身后都靠着自己的随身行李，清点一下每个人的贵重物品全都在。来之前，他们都和马鹏一样，把大件行李寄存在三亚的酒店，一身轻松地来船宿潜水。自荐一阵翻找，终于摸出了一块随身的小钢镜，条件反射般地对镜整理了下发型。阿牛也从裤兜里摸到了他的威士忌随身瓶，那是一个雕龙画凤、精美无比的不锈钢手掌瓶。阿牛摇了摇，显然里头是空的，人却立刻回了魂儿。 只要他在就行，这是我师父送的，不能丢。 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谢什么菩萨呀？谢海盗没拿走你的破铜烂铁的。 丽丽没好气地顶了阿牛一句。而救生筏自带的救生包并不常规，有三个求救用的烟雾信号弹，九瓶矿泉水，还有一个奇怪的老式航海罗盘。王法检查了下瓶装水，见封口完好，这才放心地分给大家。小鱼困惑地问， 九瓶水明显是算好人头的，信号弹和罗盘是留给我们求救吗？ 奇怪，如果遇上了海盗，为什么又给我们一条生路？ 这些人不是一般的海盗， 劫财。 我们这点财物不值他们出这趟海的成本， 劫色那就更…… 王法斜眼看着小鱼，虽然话没说出口，却是一脸小鱼不够劫色标准的表情。这家伙这时候还改不了犯贱，不过现在小鱼没心情骂的。 我们不是被绑架了吧？啊，听说海盗最喜欢干这个。 坚强左顾右盼，生怕什么地方会冒出个凶手的表情。 初六没好气地说，绑架个屁呀、啊、真要绑架你还有胳膊有腿吗？我看咱们呢是被卖猪仔了，从大游艇被卖到了小筏子。你们不是要来南海玩吗？给你玩个够。 碧荷姐突然问小鱼，你最熟悉这里的航线，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吗？小鱼茫然地摇摇头， 如果船前航线没有偏，从时间上算我们应该到百花岛附近了。平时这个时间我们逐浪号会在百花岛休整一天。 有驻军和著名的百花岛吗？那不就可以获救了，太好了。 碧荷姐非常高兴。 百花岛在北纬16度52分，东经112度20分，这里肯定不是百花岛附近。 王法给出了一个结论，他一直在研究罗盘，他的潜水电脑表和外挂指北针也还在，只是全部不能正常运转。在留意大家腕上，自荐手上还有一块潜水表，他也正一脸困惑地敲打着，看样子也有问题。手机本来在海上就没信号，此刻更是全部黑屏。见大家垂头丧气，王法给出了另一个结论， 放心，那些人不想我们死， 附近肯定能找到陆地，不然他们不会留下这些信号弹。 那我们就放信号弹吧，说不定马上就有人来接我们了。 自荐提议，好几个人都附和他点头。王法摇摇头， 等等， 现在还看不到陆地的踪迹，先看洋流能把我们带去哪儿，不要浪费信号弹。 大家刚刚高兴起来，仔细看了看罗盘的小鱼，大惊小怪地说， 天哪，罗盘是坏的。 罗盘在众人手中传看，只见罗盘的指针像抽风一样打着转转，就是不能稳定下来。而王法和自荐的潜水电脑表显示的是乱码，指北针也上了发条般转动，手机全部黑屏，怎么会这么巧全坏了呢？ 刚燃起的希望一下子落回谷底。王法观察着洋流方向喃喃道， 罗盘不是坏了，是这附近磁场很怪。 怎么个怪法？ 碧荷姐惊讶地问。王法若有所思， 知道百慕大三角区吗？ 船只和飞机经过那个区域时，经常会仪器失灵，失去方向。据说那里有能干扰信号、破坏声呐的磁场。 那我们会死吗？ 好不容易止住哭泣的莉莉又绝望。 好像我说的是百慕大三角区吧？ 王法的话老让大家一惊一乍。一转头看到马鹏，他倒炸毛了。 哎，马鹏，你这么快就把水喝完了吗？ 晕船的马鹏已经让他刚分到的矿泉水变成了空瓶，而大家的水几乎都没动，或只喝了一丁点儿。马鹏还不知死活地说， 没事，实在渴了我就喝点海水。 王法气急而笑，只要你喝得下去你就喝吧，啊，你喝下去多少就要消耗双倍的水分才能排出来，很快你就会尝到脱水而死什么滋味。 小鱼自责地说， 都怪我没看住你，我的水分你一半吧。不要不要，我会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 别吵，前面有个小岛。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法突然喊了起来，视野里果真出现了一个黑点，先前没有参照物，觉得救生筏原地没动，眼见着黑点由远而近变大，才知道洋流果然正将他们送往未知地方。不过令人失望的是，这个小岛其实是礁石群，最大的山石面积大概是两个篮球场大小，只在顶部生长着一些植物，他们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人烟火救。为要不要停留，大家发生了分歧，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放出信号弹等待救援，王法却坚持烈日之下不宜久站，要先去找些水和食物。决定权便交到了小鱼手里，毕竟他是最熟悉此地航线的前导。王法凑到小鱼耳边低语， 我们得先搞清楚这几个人的来头，很难说昨晚那些海盗到底是冲谁来的。 他身上散发着柠檬和海洋混合的清新味道，恰好是小鱼喜欢的类型。一想到这儿，小鱼就自责地躲了躲。 他惊讶自己在生死关头居然还有闲工夫留意别人用的什么沐浴露，这个人很讨厌，但关键时刻他确实和小鱼想的一样。 虽然洋流把救生筏带向了礁石群岛，但想自动停靠是不可能的，幸好有初六和阿牛两位大力士跳下海又推又拉，这才把救生筏靠近固定。 马鹏一上岸就吐了个天翻地覆，如果不赶快找到饮用水，在烈日暴晒下他很可能会第一个脱水。最大的山包主要是石灰岩堆，散发着一股子鸟粪的臭味，这里已经被大海侵蚀得很脆弱。 王法观察了下地形，让大家转移到一处背阴凹陷处躲避火辣辣的阳光，他自己则开始向上攀爬。 不过石堆一抓即碎，很难借力，它上升得很艰难。丽丽一直吵着要离开，坚强被她吵得犯了头痛，丽丽便对着她脑袋一通敲打，美其名曰按摩去头风。那种敲冬瓜般的啪啪拍打让马鹏看得目瞪口呆。初六观察完地形就染开了， 这里连根毛都没有，你要找个球啊，赶紧发消耗弹吧。 王法充耳不闻地继续攀爬危险的山石，不时这里摸摸那里挖挖，突然他在高处发现了一处从岩石缝渗出的湿地，他用手摸了摸放到嘴里一舔，惊喜地喊道， 这里有淡水。 这个位置较高，海浪不易拍到，所以是淡水，但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挖掘，从石缝渗出来的淡水其实也无法收集。不过这个难不倒王法，他下到岸边的犄角旮旯里寻找着，海水会送来源源不断的垃圾，一个人的垃圾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宝贝。瞧，王法捡到了几个空胶瓶，还捡到了一节绳索，他重新爬到湿地，把绳索一端塞到岩石缝里，另一端塞进空胶瓶，很快绳索就被渗水浸湿，颜色变深，并且不断向下延伸，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水渗到瓶子里。这个收集淡水的办法虽然慢，却行之有效。回到营地，王法第一件事便是把自己的水给了马鹏。马鹏不愿意抢别人的水，王法却满不在乎的像个大款，喝吧，现在哥有把握渴不死了。水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就得解决食物。昨晚到现在大家还胃里空空，趁着还有力气的时候得抓紧。王法潜下海摸了一阵，但两手空空，水性最好的小鱼接力，可惜没有面镜，视线模糊，他只摸上来一只小牡蛎，就这点还不够一个人塞牙缝。王法让男人们搬一些石块，在浅水区围了一个窄口宽度的小池，把那只牡蛎敲碎放在池子里，希望能吸引一些鱼儿困进陷阱。这仍然是个需要等待的笨方法，不过眼下似乎也别无他计。王法不打算吃生鱼片，不过九个人居然没有一个有打火机，怎么办？王法找出了一个透明小塑料瓶，对着小鱼说，女士们，请把脸转过去。小鱼警惕地问，你要干嘛？王法坏笑，哼，这是个尿袋儿。小鱼吓得立刻整个人转了个向，你要当众那个吗？臭不要脸。王法找来了一些干枯的树枝和茅草，然后将装满黄色尿液的塑料袋拧成一个圆球状，用来隔在干草和阳光之间。尿袋此刻成了一个放大镜，阳光透过尿袋产生光折射，没一会儿便引燃了茅草。王法看到干草冒烟那一刻，情不自禁打了个响指，众人也欢呼起来。垃圾宝贝里还捡到了一个能烧水的旧铝锅，王法将一个大可乐瓶剪开，倒扣在装满海水的铝锅上，一端开孔对上空胶瓶，一边收集烧好的蒸馏水，这样又有了另一个淡水来源，至少能保证大家暂时不会渴死。只要把火种留好，他们也将不用茹毛饮血，这让流落汪洋的悲惨遭遇有了一丝安慰。不知不觉中，王法领导了这支队伍，现在大家都能看出他海上自救经验丰富，只要他一声令下，马上有人主动执行。小鱼的视线一直困惑地跟随着王法，进入领导岗位的王法真帅，这个人真正的魅力其实被他花哨的外表和犯贱的嘴巴掩盖了。忙完这一切，王法终于疲惫地坐到小鱼身边，小鱼终于有机会问，你到底是做什么呢？那个痞痞的笑容又浮现在王法脸上，怎么样，觉得我是个很 man 的男人吧？嗯，小鱼哭笑不得，对，你是个很慢的男人。王法不怀好意地凑了过来，哼，你怎么知道？要不试一下，我不挑火扫亮， 只收费2块。呸，小鱼气笑了， 照照镜子吧，你出来卖啊条件还差点儿。这是什么话呀，我这种酱板鸭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小鱼恼火的伸手想打王法，不过被马鹏拉住了。 哎，别生气小鱼，他开玩笑是想让你忘记害怕。 小鱼还是没好气的丢给王法一个白眼。现在有一件比求生更重要的事情，王法要摸清身边这些人的来历，他要知道放逐他们的人究竟为何而来。不过刚提议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个人情况和怎么到魔兽世界号的，却得到除马鹏之外大家一致的意见，王法应该先如实介绍自己。在这群倒霉蛋里他实在引人注目。王法看着小鱼，这次没有一点笑意。 听着，我以我妈妈的名义起誓，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请大家放心，我是本地人，是渔民的孩子，所以被扔在这里也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大家齐心，我保证你们能平安回到陆地去。 自建盯着王法的耳钉看，可你一点都不像个渔民。 王法目光坦然， 是的，我早就出去读书了，在美国待过几年，现在的职业是流浪、探险、拍照，主要职业是兽医。没什么奇怪，玩户外的老外很多都这么生活，我没钱但养活自己还是没问题的。至于我们三个怎么上了魔兽世界号，就由马鹏说吧。 乌马鹏结结巴巴把他怎么在路边被人推销参团的经过讲了一遍，这个过程小鱼一直在观察王法，王法则笑眯眯地迎接他的检阅。至少有一点他没说错，玩户外的老外不少都过着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这点小鱼有体会。他曾经交往过一个英国探险家，虽然他也爱冒险，但爱高山和爱大海的人注定要擦肩而过。想起那段努力忘记的缘分，小鱼仍然隐隐心痛。 下集当中，被放逐的九人在礁石群岛稍作休整，大家也在不断的接触中了解试探着，他们究竟在哪儿，又将有什么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们呢？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鲜芋仙海参的厂家继上次啊做了一次买三盒送一盒的惠民普及活动之后，在今天再放大招，直接是买五盒送两盒，单盒啊从1999的原价降到699之后，今天再降至499，这一头海参呢降到了10块钱。 我想这个活动啊，很多人都会说肯定是假的，因为不可能做到10块钱一根海参，这在哪儿啊都没有这个价格。 还真的被你说对了，大家印象当中就是海参多贵啊，这饭店里一人一粒就是69、89的，这你们一头10块钱，自己在家天天都能吃海参小米粥了。还有人就质疑了，说你们说啊，鲜芋仙海参是野生的海参，吹什么牛啊？现在还有多少的野生海参呢？ 这样啊，我们再跟您解释一下，鲜芋仙的海参是从国外进口的，那么国外人是不吃海参的，而且啊，为了维持海洋的生态平衡，对于海参的捕捞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对， 保证不会灭绝，所以呢鲜芋仙的海参就是纯野生，来自地中海，每年只有数次的推荐，听到啊您就别错过。 对， 那么这一次做到了10块钱一头的价格，其实不光您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啊也没有想到。 对，之前我们一直推广的都是699一盒，这一盒是40头50头左右的，现在直接是买五盒送两盒，那么每盒呢划算下来是499块钱，但是咱们这一次订购是有条件的，您必须呢是之前购买过的听众，这是回馈会员的福利。4007106108 4007106108的热线已经开通了，不要担心买的多都是干海参，可以放几年的时间，这一周吃两次啊，算一下七盒海参可以吃上小两年的时间了。 没错，吃两年的海参只要3000多块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感谢鲜芋仙作为享购时间的忠实合作伙伴给予的特别优惠，感谢鲜芋仙作为享购时间的忠实合作伙伴给予的特别优惠，我们也倡导吃海参就吃鲜芋仙。4007106108，4007106108。 认为海参一定很强大，但其实啊它是个胆小鬼，刚被捕捞上岸的海参啊会吓得缩成一团，像一个小硬球一样，当它遇到天敌或者危险的时候呢，警觉的海参会迅速的把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一股脑的喷射出来，借助于排脏的反冲力逃得无影无踪。那没有内脏的海参啊也不会死掉，大约50天左右它又会长出一副新的内脏，这种功能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仍然是一个谜。 所以大家都迷于吃海参，解释不清的营养价值太高了。你看饭店里都有海参美味，但是基本上都是养殖参。 对， 成熟期短，要吃呢就要吃野生的。在地中海海域，海水蓝的跟天空分不出彼此， 海天一线。 哎，对，海参在这里觅食生存，每一年都要经过政府的允许才可以下海捕捞。捕捞员来回下水可能就要几十次，每次待在海底几十分钟。 是的，捕捞员呢也叫海猛子，特别的辛苦啊。每年呢两个捕参。每个月的收入啊最少是有3万块钱，听着比较高，但是呢这是一份遭罪的活，不少人下水的时候因为水压大而鼻血不止，常年干这个的还会留下关节病后遗症，还需要绑上30多斤的铅坨，尽管呢身上有厚重的棉衣，但是冰冷很快会透彻全身，所以海参卖的贵也有这个原因。 是， 那这一次呢鲜芋仙海参的回馈活动真的是把价格压到底，699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七盒只要3495块钱，这每盒单价低至499。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已经有13位朋友成功占据了。 没错，看到手机尾号8216的朋友说了啊，我之前买了699元的一盒，吃了感觉不错。